有些是在个位数，但是呢阳光比较好， 嗯， 还是比较适宜出游的活动的。 嗯，谢谢李老师介绍。我们也提醒去欧洲旅行的朋友就注意要带好雨具 对， 嗯，谢谢您的介绍，我们下次再会。 再会。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直前的路上， 走在丝绸之路的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岩沼、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正。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念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北京时间来到午后的1:06，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这里是环球旅行家的时间，我是主持人张帆。每个周四准时来到我们的达人订阅号，每周呢这个一天当中咱们的分布情况不太一样啊，咱们在每个周四呢达人的这讲述当中可以听听达人旅行的故事，也可以看看他们是如何来看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的达人呢是老朋友了。我们一说到博物旅行这样一个词，大家都会想到环球旅行家里面那位嘉宾叫做郑阳，欢迎郑阳。 听众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阳。 郑阳，这个博物旅行是你的主题旅行之一 啊。是啊。 总是带给我们很多很新鲜的东西。 对。 比如说我的第一个直观感受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啊，听郑阳在讲故事的时候，大多时候我们听到的是自然相关的东西，跟动物、跟植物啊，跟大家在旅行过程当中可能那些花花草草，那些小的动物的亲密接触都是很有关系的。说到今天的这个郑阳的故事呢，不能不提到你刚刚归来的这趟旅行啊。郑阳的旅行在哪里最多？我的有一个记忆点，一个传统的经验就是，哪儿的这个动物多， 对， 你就去 哪里，我就往哪儿奔。 但是跟我们在城市当中不太一样，我们可能最多去趟野生动物园，但是你呢，确实是选择更自然的，就是动物一定要自由自在的环境当中。 没错，动物一定要多，而且动物的密度要大，而且动物的生物多样性一定要多 啊， 就是别看着一只看见几万只那个不行，我是希望看到更多的生物种类。 你刚才说这个密集啊， 对， 说到这个集中。最近有一电影里边动物特集中，我说的这个电影呢不是刚刚过去的神奇动物第二部，神奇动物第二部里面都是各种各样传说中的生物，幻想出来的很多东西。那我要说的这个电影呢是正在热映当中的，大家记得吧，这个电影里面的有一个场景是他们带来到了一个叫海沟国的地方。这个海沟国是什么呢？就是大概是说人类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啊，他可能灭绝一次之后呢沉入海底，然后有的生物呢就进化了，就是有的人类进化了可以适应海底生活，有的人类就退化了适应海底生活，退化的就退化成一种怪物的样子，然后跳到那个海沟国那个海底里面，所有的那个怪物蜂拥而上，那个密度看了真的有密集恐惧症的感觉。郑阳还没有看那部电影，那部电影的名字叫《海王》。 我这个马上回去补课。 里面有好多海洋生物， 对， 包括其实我们经常提到的一些，像鲸鱼啊，像这个鲨鱼经常提到，但是不经常提到的什么福分呢？ 福分 这样的东西也会有。 对， 这个电影呢很有意思。为什么要提到它？不是因为它当中有很多动物啊，我们可能跟今天郑阳的故事挂钩，不是这样的，是因为他的导演真的很有意思的一个人，叫温子仁，这是一个华裔，华裔导演在好莱坞其实成功的 不算是非常非常多，就是在市场表现上。但是这个温子仁不得了，他一开始在很年轻的时候就有了《电锯惊魂》啊，有了《招魂》啊，后来的《潜伏》啊，再到后来大家熟悉的《速度与激情》第七部，就《速七》嘛，这是从中国市场最厉害的一部好莱坞引进的电影了。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这部《海王》也是他的作品。哎，说到他，我为什么要提到他？是因为他的故乡就是今天正阳要讲述的他旅行的地方。 对， 他的家乡在哪里呢？这个华裔导演温子仁，他的出生地 对 是在马来西亚的沙拉越。 对， 哎，这个很有意思啊。这个沙拉越这个地方呢，过去我们在讲的时候，老师跟他一个不同的称呼，听起来很像啊，音很近似，叫 沙捞越。 沙捞越， 对，但是其实这个现在那个沙捞越官方已经更新了这个名字。 嗯， 这个沙呢，因为我们用的是这个十字旁一个少，所以说明这个地方呢多山。所以是沙拉越，是这个意思。 哦， 所以而且呢，他们现在官方已经正式都全部都使用沙拉越这个名字了。 沙一定是你刚才说的那个沙， 十字旁一个沙 啊，沙粒， 对，一个沙粒的沙。然后所以呢，大家也在以后这个出行的时候注意一下啊，不管您去到哪儿的话，我们都使用这个官方用语沙拉越。 沙拉越， 然后这个地方呢是也是马来西亚十三个州之一啊，它位于的地方呢在加里曼丹岛，也就是说它不在马来的这个中南半岛，在西马，它在东马。啊，它的这个国家呢， 东边， 不，就是这个州呢所在的位置是在加里曼丹岛的西北角，在西北的这个区域内。我们如果您这么说您不知道的话，那我说沙巴州您就知道了，沙巴州在东北角。所以呢它一东一西，中间加了一个文莱。然后 这两个州中间是文莱。 对，这两个州中间是文莱，然后整个的南部地区全是印度尼西亚。就是婆罗洲的印度尼西亚，我们可以这么说。所以 这画这个地图一下就直观多了。 对，整个的加里曼丹岛就这一个大岛就被分成了这个对三个国家，然后所属。我们说的这个沙拉越州呢，其实它也是马来西亚的第十三个州。这个地方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就是非常符合我的这个出行属性要求，就是它的国家公园或者自然保护区特别多。甚至说因为我们这一次去的仅仅是它的这个沙拉越州的首府古晋附近，我们就已经去了五个国家公园。 你一提古晋这个名字我又得补充一句， 对， 那个谁啊，那个温子仁啊，就是古晋人。 哇， 家乡就在古晋。 是古晋，因为这个城市呢人口也不多啊，几十万人，不到百万。 这名字特别好， 对， 对中国人来说特亲切，就古呢古代的古，晋呢近代的晋。 近代的晋。其实这个它的英文名是这个 Kuching。Kuching， 然后翻译过来呢是猫城的意思，有这个意思，所以古晋也被很多的地方翻译成猫城。 是猫多吗？ 它就是有这么一个形象化的一个称呼。确实我们在古晋各处都能够看到很多 猫， 而且在它的这个城市里面很多雕塑都是以猫为造型的。就是一个非常卡通化形象化的这么一个城市。我个人来形容古晋这个地方呢几个点，一个点呢就是它的猫城，因为四处你能够看到跟猫相关的雕塑，还有很多的这个整墙的这个涂鸦， 猫元素 啊，猫元素的。另外呢，还有这个地方非常像马来西亚的槟城， 槟城。 如果大家去过这个知名的这个就涂鸦之城、吃喝之城，这个槟城的话，那您会对那儿有一个了解，因为它全是这个欧式的这种小建筑，两层或三层小楼的这种小建筑的街道，在古晋也是。它的这个老市街在这后面的一个区域，整个全是这种老街市。它呢，相当于一个槟城加沙巴的合体。为什么要加沙巴的一个合体呢？因为沙巴州我们都知道比较出名的是它的野生动物，在沙拉越州也有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的分布，因为它的国家公园非常多。而且呢你可以选择的内容更多，因为我们原来在沙巴州的话，我们都知道我们去看野生动物可能我去的最多的地方两个，一个是在亚庇周边的神山，神山这是一个国家公园，另外呢我就要去到沙巴州的真正的东边，去到这个山打根那边，那边有京纳巴当暗河，在那个区域内是一个大保护区，主要选择就这两个。但其实呢在这古晋周边我们就有五个六个甚至更多的保护区可以选。如果您愿意坐飞机坐到这个沙拉越的东边，那那边还有更多的保护区可以选，包括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这个鲁姆国家公园也在那边。 也就是说原来其实大家是不知道。 不知道。对， 原来一去马来西亚就是老几样嘛， 对， 所以这些地方是最近一段时间大家慢慢慢慢的熟悉和了解的。 对，也是因为我个人是感觉，根据国内现在这个自然博物旅行或者叫生态旅行的升温，然后大家越来越关注境外的这些跟自然相关的出行目的地，然后沙拉越自然就列入我们的这个这个 名单当中了， 名单当中了。而且因为它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地形也很多样，这种地形呢可能跟我想象的还不太一样，它这个里面既有这个喀斯特的地貌，就像中国桂林这种特别明显的喀斯特的石山，然后像刀锋一样尖锐的这种石山，另外呢也有像这个就是中国台湾野这个在台北地区有一个野柳，这个风石岩，因为它是砂岩长期被海风侵蚀所形成的这种特别怪异的这种海边的这个岩石的景象。 它是个什么样子呢？ 它这个呢就是长期被这个风所这个吹，然后又因为是砂岩非常的软，所以呢这个很多的这个岩面就已经完全被腐蚀掉了， 腐蚀掉， 所以就会形成特别多的类似于天然雕刻的那么一个环境， 有点像是在一个石头上有好多好多的 脑纹， 对对对，那就是脑回路， 脑回路，挺恐怖的，但是呢，或者像一个一个的小蘑菇。这种都是特别明显的这个风蚀岩的一个特征。我去了以后也是感觉非常的诧异，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在海上的一个离岛上，竟然会有这么美的一个自然风光在这儿。 这是在那个海边 对 看到的， 在海边的一个离岛， 它真的是那个地貌呢，真的无法形容。因为大家如果看了图片的话，会了解到。大家如果想看的图片的话，稍微的等待一下。我们接下来还有一张图片和它在一个区域里，大家一会儿回复一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啊。 对， 那这样，我刚才你说到这样一个景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刚才我跟郑阳在回顾你的旅行图片的时候，看到还有一个景象，好像是在森林里面。 对， 就是那个感觉，你刚才说那个岩石像是脑纹嘛。 对， 那如果看到森林这个地方的时候，我觉得像神经 一样。 那个地上的所有的那个应该是树根是吗？ 对，它那个都是地上的树根， 地上的树根。 因为这个地方呢，这两个地方是一个地儿， 都是 这个我们叫八哥国家公园。这个八怎么写？是上头一个山，底下一个合作的合， 合作的合。 对，八哥国家公园， 这个字念八是吧？ 对，而且这个公园必须得坐船才能过去 啊， 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次在坐船的过程中下来推船，我们赶上这个落潮了。 哦， 哎呦我的天哪！然后最后托底，我们所有人要下来推船，推着船走到这个海岸。 对，推车大家很多年前有个经验， 对，下来推船就特别有意思。因为但是我们回来的时候就已经满潮了。就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时间。但是我不能说，因为我要上这个岛，我还要等这个潮汐的时间， 是， 所以基本上船家也是稍微有点冒险，在刚刚开始涨潮的时候我们就出去了，结果就搁浅了， 就心急嘛。 但是真的很有意思，我们看着跟我们同行的有好几艘船，大家都在下来推，这种是很有意思的经历。 刚才就说地上的那一片，就是根在地面上裸露出来的， 对 那个景象，如果说大家看到过，说哎，其实我们在公园里有时候也能发现啊， 对。 但是你看到大片的，看到那么大规模的，我觉得真的是不容易。 这个是说明什么呢？因为这个国家公园的岛上面也有大量的这个桑科榕属的植物，这个榕属的植物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特别容易产生，第一产生很多气生根，第二呢就是地下的这个茎或地下根的部分特别错综复杂，所以就让我们感觉走进了一个植物王国一样，四处都被编织着，四处你走，我们在里面就跟那个跳房子一样，你要不停的在这些坑里来回跳才能往前走。 对对对，这样啊，大家可以在今天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你选择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是你关注的那个订阅号，然后呢你回复一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刚才郑阳所说到的这两种景象，一个是海边那个叫 八哥国家公园， 八哥国家公园， 刚才有 一个 风蚀岩， 风蚀岩， 风蚀岩， 这个公园里面还有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裸露的根， 裸露 在地上啊，在森林里面特别像是电影里的场景。 是 这样，大家回复一个关键词，我为大家做了一简化，你只用回复公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两张图片。 是， 你可以来判断一下刚才郑阳所说的那个像迷宫一样的裸露的根和那个像脑回路一样的 脑回路的 那个岩石是什么样子，我们来共同分享。记住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就是订阅号，你回复公园这两个字就可以。我们继续来说啊，让大家一边看着图片一边来感受一下 正阳这次的马来西亚之旅真的是选择了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是，我们接着刚才把这个巴格国家公园还有几个特色给说明一下。 嗯， 一个呢就是巴格国家公园其实并不适合特别小的小朋友，因为就是您刚才看到的那种路， 嗯， 特别难走。而且它的有好多的这个在丛林中，因为也是属于这种风蚀岩的状态， 嗯， 然后呢它的这个平均的这个山的倾斜度非常高， 嗯， 如果我们要从一端上另外一端，有的时候这个坡度你可能真的是要接近60度到70度，你要手脚并用的往它的这个木质的梯子上爬。 哦， 而且那边的木质的梯子都非常的薄和短， 嗯， 所以小朋友上去的话不太适合， 攀爬有难度有危险， 攀爬有难度有危险， 嗯， 所以这边更适合喜欢探险的人。但是呢这里面又是另外一个奇观，如果喜欢植物的人， 嗯， 你去了又疯了，因为这个岛是一个猪笼草王国。 猪笼草， 对，猪笼草是整个分布在东南亚地区非常知名的一种食虫植物， 嗯， 但是这种食虫植物我们都看到，可以在你也可以在很多的这个花鸟鱼虫市场买到这个猪笼草， 嗯， 在它的叶子的尖端会突出一个细冠，像一个笼子一样， 嗯， 这个笼子是干嘛用的呢？主要是为这个植物补充营养用的， 啊， 但是呢，这个笼子不是必须长，这个我们要说清楚，如果它在这个营养非常丰富的时候，它可以不长笼子。 哦， 这个可能是我们之前的一些误解，不是所有的猪笼草都需要长笼子。 像一个备用油箱， 嗯，对，像一个备用油箱。然后呢，它上面有一个盖子，里面也有很多的消化液。 嗯， 如果有一些昆虫或者有一些这个就是其他类型的动物， 嗯， 然后不小心掉落进去了，然后呢就会被它分解掉，然后补充自己的营养。然后在沙巴地区的神山区有世界上最大的这种猪笼草， 嗯， 里面大概能放6升水。非常大， 六升水。 然后像这些大型的猪笼草呢，一般都是一些，小型的哺乳动物的厕所，他们会在上面拉粑粑。 哦，因为小型哺乳动物对他来说，那个猪笼草对他是没有什么威胁。 对，所以呢，另外我们就换了一个角度。哦，原来这些猪笼草的另外一个营养来源。也是粑粑， 对，其实是肥料嘛， 也是一种肥料啊， 对对对对， 非常有意思， 对，天然肥料，从天而降啊， 嗯，对对对， 我再更正一下，刚才有朋友可能误会了啊，你不用回复沙拉月三个字，也不用恢复其他的，刚才如果你想看到，正阳在之前提到的那个叫做巴哥 国家公园， 嗯，是位于沙拉月的这个公园里面的两处特别独特的景象的话， 嗯， 你回复公园这两个字就可以， 对， 就是公园， 就是公园， 啊，就公园就可以。然后接下来的这个猪笼草呢，其实在这一点上啊，正阳刚才说的时候还给我讲了这个猪笼草当中他拍到的另外一个很奇特的景象， 对 啊，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是也是我见过的，他在前几年还是世界上第一小的蛙类， 嗯， 就是这种它叫这个猪笼草鸡蛙，这种蛙类有多大呢？大概也就是成体大概2厘米，甚至是说有的成体连2厘米都不高，尤其是它的雄性。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自然界中雌性的这个两栖动物一般要比雄性大很多，尤其是蛙类，一般情况下它雄性和雌性的差异可能能到3倍， 女性要大一些， 对对对，女性要大一些，所以在这儿就有问题了，就是这种蛙呢它特别特别小，成体才有2厘米，所以它呢就和这个另外一种叫苹果猪笼草的这种猪笼草有一种非常好的共生关系。 嗯， 这种猪笼草呢，它这个一般情况下它这个盖儿都特别小，它不像其他的这种猪笼草是为了捕捉虫子而生活的，它呢就是为了和这种蛙类共生，所以呢它的瓶盖很小，里面的积水，所以它这里面也不是消化液，而只更多的呢就是这种相对来说就是可以适于这种猪笼草鸡蛙生存的这种液体，然后呢猪笼草鸡蛙会把它的卵产进去，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笼子里面全是蝌蚪，我就特别有意思，然后我 天哪，就是其实你刚才说那个蛙的时候蛙已经很小很小了， 对 对吧，你跟它比的话的那一下它基本上就是我们那个食指关节， 对， 有那么大吗？ 大概也就是食指关节那么大， 那么大一个 食指关节还要小，因为成人的食指关节已经2厘米多了， 对对对对，孩子的食指关节， 孩子的食指关节那么大， 就是 2厘米， 那个成年的蛙就那么大， 对，就那么大，所以我们拍的时候非常费劲，但它叫的声音呢并不小，就是小身材大嗓门， 真是 啊，这个是很有意思。我们夜里如果找它的话，最方便你就去那一片苹果猪笼草，这个苹果猪笼草它是一个圆圆的，大概高10厘米左右。圆圆的像苹果一样的， 长得就像苹果， 对，长得也像苹果，像青苹果一样。而且一般这种猪笼草都是一片，上百株在一起，这一个区域内全是它。而且呢，就是这种猪笼草最有意思的就是它自己就是敞口，然后接收雨水。所以呢，有 始终是一个开放姿态。 但是呢，也有很多的叶片或者杂物会掉进去，这样的话，这些营养就直接都被它吸收了。所以呢，双方面，一方面这些蛙类、这些蝌蚪的排泄物会拉进去，然后呢，给这猪笼草提供一部分养分。另外呢，这个猪笼草同时呢，也可以这个蛙类和猪笼草就产生了这么一种非常的好的一种共生的关系。 刚才那个蛙又找了一栖息地。 对对对，其实，在自然界中，这种共生的关系很多。比如说，在北京周边就有，这是题外话。去奥森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你会看到有很多的蚌。这些蚌就跟奥森里的一种这个庞皮鱼有关系，因为庞皮鱼会把它的卵产在蚌里面，这些蚌帮它来育这些小的幼鱼，非常非常好的一种关系，共生关系。 您说共生这两个字， 对， 就想起了前一段时间还有一超级英雄电影，叫毒液。 毒液 那个其实就是寄宿，但是它总用一个共生这个感觉，因为它来了以后，它好像它跟这个宿主它还能对话。就是这种感觉。我还是要跟大家再声明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关键词。我想很多朋友可能一直在误会啊，你一说猪笼草马上就有人回复猪笼草，不是这个意思啊，你回复更简单的就可以。刚才我们说到的公园，你可以看到公园当中的景象，就是哪个公园呢？是正阳这次去到马来西亚沙拉越这样一个叫巴哥国家公园当中的，就是独特的地貌以及森林当中那个地面上裸露的根， 对， 那个是可回复公园两个字可以看到。然后呢，如果你想看到最新鲜的，就是正阳刚刚提到的这个共生关系的鸡蛙和猪笼草的话，不用回复猪笼草，鸡蛙两个字，这两个字呢可能稍微有点复杂，就是蛙就是青蛙的蛙，但是鸡是哪个鸡呢？鱼鸡的鸡， 鱼鸡的鸡， 歌鸡的鸡， 对， 哎，鸡蛙就这两个字，你可以看到刚才我们所说到的非常难拍到的， 对， 鸡蛙跟那个猪笼草， 对， 一块生活的景象。 这个鸡是一个女一个臣， 啊，对， 分解一下啊， 大家要记住了，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也就是您的订阅号当中，北京文艺广播。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在左下角看到那个小键盘，把它点一下，就可以有一个回复的框了。回复刚才的公园或者是鸡蛙两个字，都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正阳所说到的马来西亚他拍到的图片。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继续回来听听我们今天的达人订阅号当中的主人公正阳他的马来西亚之行。 儿子，你选的这个装修全包圆啊，哪儿都好，就是吧， 建材牌子不够硬还是不够环保啊？ 不是， 签完合同他给咱家后期增项了 没有？ 家具不是北美纯实木的， 家具挺好， 施工不靠谱， 特别好，我就是怕出点什么问题没人管呢。 妈，在全包圆装修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微信他们总经理，打400-606-8866加总经理微信吧，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林肯 Go 领克汽车热销不忘感恩，回馈100,000老车主，全系车型首付低至一成，或享24期零息。参与潮客狂欢节，购车至高可得30,000 Q 币。详情请询当地经销商或致电400-606-010101。 他是粗心大意的没头脑，他是任性淘气的不高兴。12月22日至27日，国家大剧院原创儿童歌剧《没头脑和不高兴》，生动再现超越半世纪的经典动画，纯粹歌声唤醒难以忘怀的童年记忆。 美潮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美潮 Meco。 装房子其实比买房子还重要， 是这么说，可以弥补先天不足， 所以必须装出品质，多花点钱也值啊。 一线大牌环保建材，全程可见的精细化施工，全屋配齐实木家具，算有品质吗？ 哇，这得多花多少？ 只要999一平米，这些全包圆了，灯具窗帘也配齐，打400-606-8866报名，还送全房家电呢。 400-606-8866是 400-606-8866，品质家装全包圆啊！ 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他敬业奉献，是环卫线上的发明达人。 为人民服务，说白了就是变着的方式的在为自己服务。 他见义勇为，智勇双全，拦下持刀醉汉。 已经面对了，你就不能退却，都不管，这事儿不就严重性太大了？ 他助人为乐，满心是爱。 帮助别人的事儿，有多大能力使多大能力，那就是一种快乐。 他们是北京榜样，就在你我身旁，向北京榜样学习，凝聚平凡力量。 我是李爽， 阅读对于我来说呢，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可以让我们啊，在书中啊，找到我们心灵的港湾，找到我们再往前前进的台阶，提升我们的智慧，扩展我们的眼界，在书中啊，探索我们生活的乐趣。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歌唱北京，爱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评选开始投票，登录网址歌唱 bj.bitime.com， 选出你心中的北京旋律。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敬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或许你和我们一样， 我要带你到处去飞翔， 有个小小的梦想， 走遍世界各地去观赏。 或许此刻你已经行走在路上， 走在勇往。 走在丝绸之路的裤道，在星空下的乌尤尼盐场，塞伦盖蒂草原，加纳利群岛，行遍四海，阅尽繁华，在这个行星的下个路口，期待和自己相遇。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出发，环球旅行家。旅行是一个动词，分享分享是一种仪式，一种仪式。 大家好，我是行走的二次元刘 哲，我是无二之旅的联合创始人蔡韵 Eric。 大家好，我是飞来飞去的黄建华。 大家好，我是抬头看风景 NoNo。 大家好，我是谭怀宇。 我是背包客小鹏。 大家好，我是 现在达人订阅号。 环球旅行家达人订阅号，我们继续回来。休息的过程当中，我都快气死了。再次欢迎一下郑阳，今天达人是郑阳，他正在讲马来西亚的故事。其实他讲马来西亚不是第一次了， 对， 但是每次都很新鲜，这次呢更新鲜了。讲的地方我都不太了解，但是我刚才链接了一下，我说这是刚刚上映的超级英雄电影 DC 的漫画改编的《海王》的导演。温子仁的故乡，就在马来西亚的沙拉越啊，沙拉越州。这个温子仁就出生在古晋， 对。 后来呢，他在澳大利亚长大，再后来我们大家都知道他的过程了。他去了好莱坞，拍出了那么多的好片子哈、华裔还真是挺骄傲的。刚才提到这个，为什么说我快气死了？是因为我说关键词的时候，哎，还是怪我口齿不清吧。这个，如果大家想看到今天郑阳。他讲述过程当中那一幕一幕精彩的图片，郑阳因为是摄影高手啊，因为他在这方面特别特别的有特长，他拍出来很多东西，我告诉大家就是可以直接当做封面的，当做这桌面的啊。如果你想看到他刚才提到的，不管是独特的地貌地形， 对， 还是森林当中那个布满了那个树林的底下那个地面的那些裸露的根，或者是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动物，你都可以回复关键词来跟我们同步分享。也就是说，你关键词发过来之后，在今天的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就是您的订阅号里面，就可以自动收到我们的图片。那回复哪样的关键词呢？第一个是回复公园两个字，就是刚才郑阳说那个八哥 国家公园的公园， 公园就公园两个字就可以， 就公园两个字 就可以啊，就可以看到了。然后如果你想看到说的猪笼草和那个鸡蛙的那个故事，你可以回复鸡蛙，鸡是虞姬的鸡， 对， 很可惜，刚才有一位朋友鸡都发对了，这个后面这个蛙字发错了，蛙发了一个娃，这个很遗憾啊。你发鸡蛙，蛙就是青蛙的蛙， 对， 啊、虫 子 的鸡。对， 虫字旁两土， 对对对对对，这样的话大家就可以同步来分享了。好了，我们把更多的时间还是交给郑阳。郑阳说，接下来他还要给大家继续来推荐一下他行程当中，他所经历的，对，还有两个地方特别好。 另外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另外一个国家公园，叫嘉丁山国家公园。为什么要推荐这儿呢？因为在这里面你可以很轻松的看到大王花。 大王花 啊，世界上非常知名的，也在东南亚地区生长的一种大型寄生植物。 嗯， 为什么说它叫寄生呢？所有的大王花基本都在寄生在一种葡萄科植物的藤本植物上面。 哦， 嗯，寄生在这种葡萄科藤本植物的地下根上面。 啊， 嗯，所以呢，就是非常有意思。 嗯， 如果这它的寄主植物死掉了，那它也死掉了。 嗯， 但是在这个嘉丁山国家公园里面有大量的葡萄科植物。 嗯， 所以呢，这边的话，只要你来的时间对， 嗯， 你就都可以看到这种大型的大王花。首先，这有几个误区啊，就是我们经常会，这个知道，经常朋友会跟我说，一提大王花就说臭。但是其实呢，这个东西一点都不臭。 那为什么大家会有这样的印象呢？我也好像有一点这种。 对，因为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的教材里面对这个东西的一个固有的看法的问题吧。 嗯， 因为这种寄生花呢，就是非常大。嗯，它的个体，这种那边的大王花大概能够长到60公分到1米左右。我们见到这个大概60公分。但是还有比这个种更大的，因为大王花这个属总共有在东南亚30多个种。但是这种植物呢，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花期只有7天。 嗯， 我们见的这个是第一天开花，所以那个所有花的状态是最好的时候，没有任何腐烂。但是开到7天以后呢，它整个就黑掉了。 那是不是腐烂了以后就有味了？ 有一点点味道，但是也没有那么臭。因为每一次我见到它的时候都会把鼻子凑过去闻闻，是真的没味儿。 想屁屁摇。 对对对，而且呢，它就是一种寄生植物，我们周边看到的叶子呢都跟它没有关系，它是不长叶片的。出生就是生出来只是开花，只是为了开花和传粉，就仅此而已。所以这种植物呢是在当地是非常非常有特色的。如果来到这个嘉丁山的国家公园，你是必须要问问他们的这个护林员有没有这个东西。然后在那片雨林里呢，因为极为潮湿，我戴眼镜呢就很倒霉，进去以后那个眼睛永远是 雾的， 你的镜头永远是雾，就非常糟糕。所以在那里头一见到有阳光透进来的时候，赶紧晒镜头，赶紧晒眼镜，特别有意思。那边呢白天就有很多的蛙类在雨林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昆虫蛇在白天都有。 其实也正是因为那个地方潮湿，它有雾气，所以才会有这么多动物， 生物才好。 对 对, 对， 这个就是雨林的魅力本身，因为雨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完整的生态系统。 嗯， 如果这个雨林不再下雨了，那就真的有问题了。 所以你看，咱们这个加湿器，但是还是管用。 对，从这儿来说的话，其实，在整个马来西亚地区也是有很大的问题的。一说到雨林的话，未来可能我们真正能够看到成片雨林的时间，如果不得以保护的话，我们大概还有35到40年能够看到成片的雨林。以现在的毁灭速度，以现在每年的这些雨林的减少速度和生物的减少速度，再过35年到40年，我们的雨林就没有了。 您或者说当地的人，他是有这样的感受的是吧？确实能感觉到它在慢慢的 在消失，因为这个和经济的人类经济的发展是矛盾的。在当地呢，东南亚地区最关键的一种经济作物，我们都知道叫这个棕榈树。他们因为要榨这个棕榈油，我们常说的叫植物油。我们的方便面、饼干全是靠这个东西榨出来的。但是这种呢，就会把整个的成片的雨林砍掉。然后去栽这种这个油棕树。 对， 这种油棕树呢，而且一长就是10好几年。然后这一片倒了以后再砍掉重新再长， 就是人老是做这种，就是需要什么就种什么 就种什么。原来呢是大片的种橡胶，现在呢是大片的种这个油棕。所以整片的雨林就被彻底的毁掉。除了在国家公园或保护区的区域你还能看到整片的雨林之外，在外面你看到的基本都是经济作物。所以这个是非常严峻的一个现实。所以如果您想看到更多的雨林生物，趁早赶紧去。 对， 真的晚了就看不到。 是， 而且每年其实这种毁坏的速度真的超乎我们的想象。所以呢，我现在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地方真的是非常值得去，而且非常野。 对， 您不要老想着说我又想住好酒店，然后我又想体验这种特别好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地区，这两个是矛盾的。因为 您如果有好酒店，就意味着有更多的破坏。 嗯， 那现在就是因为沙拉越这边没有特别多的深入的开发，所以才保存了非常非常好的雨林和非常非常多的生物。 始终都是这样一个问题，这是个矛盾。 是的，另外呢，还有一个国家公园给大家推荐的叫库巴国家公园。 库巴 库就是这个车库的库，库巴国家公园。这个公园离古今市非常近，大概开车30分钟就到。就是非常近，所以这边呢，我们经常是白天不去。 哦，因为它太近， 这个是我们夜里玩的地方。 它有什么特点？ 我们夜里在里面夜探，它这里面有一条这个挖类的小径，疯狂到每一次去，你大概平均看到10种左右吧，蛙类啊，里面还有不少的飞蛙，在这里面呢，就有这个几个我们特别想看到的东西了，一个就是说。这里面有一种华莱士飞蛙。那在这儿我又要聊一下华莱士先生，因为华莱士先生呢，在历史上可以被称作是达尔文的启示，就是达尔文先生的这个《物种起源》这本书的很多的思想部分的来源，就是来源于华莱士的这个马来西亚科学考察记，就是大概就是这本书里面的一些想法。因为华莱士先生在整个东南亚地区，他画了一条华莱士线，然后最东边的是到龙目岛，他和这个澳大利亚区域相分割，因为生物多样性完全不同，然后包括整个的这个马来群岛的这个区域，他全都进行了划分，每个岛上都去看，他的重心呢就放在沙拉越地区，就是加里曼丹岛。同时呢，在这个沙拉越这边还有一个国家公园叫山都旺国家公园，在他的半山腰有一个华莱士先生的故居，他在这儿工作了很多年，然后在这儿呢17次射杀红毛猩猩，我们就说的婆罗洲猩猩、然后呢为了什么，为了取它完整的标本，但是这个标本很糟糕，大家都知道猩猩一般都栽在树上，所以你每一次射杀的时候会经常遇到卡在树上了，皮张被刮破了，或者掉下来摔的一个全身 不完整， 所以就不行，所以那个书上才有如此血腥的画面，当时看的时候特别伤心，但是后来你仔细再一想，那是那个时代特殊的一个产物。 对对，而且他在当时他是要做更多的科学考察， 对，而且要把这些更多的标本去送回到他的国家，送回英国，所以我们现在才能够在大英历史博物馆、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些博物馆里看到世界各地来的非常多的这种动物标本。 那就是其实华莱士是对这个物种起源的贡献 非 常巨 大 的， 所以它也叫做达尔文的启示。所以在这边呢，在未来2年，沙拉越这边会修建一个华莱士纪念馆，非常期待。 所以这样一联系的话，您刚才说到。飞蛙的名字前面好像加了一个他的名字，是吧？ 对，华莱士飞蛙，因为这是华莱士先生命名的。另外这个飞蛙大家一说真的会飞吗？不是，它的脚蹼尖是有这个蹼的， 对，就是它的指尖 有蹼，所以它能够从一棵树上去滑翔到另外一棵树上。这个是很有意思的。而且在这边的话，这个就是 flying frog， 就是这种英文名啊，就是 flying frog， 我们中文可以给译成这个飞蛙，但是我译的这个不正宗啊，不正宗，可能有另外的译法。 它飞行的过程你们看到了吗？ 我看到过，它就是一个滑翔，但是滑翔速度很快。这个呢，因为它身体挺重的，一只大飞蛙大概也有半斤以上的，所以它的那个滑行速度也就比普通的蛙能够多滑行3米左右，这么一个距离，3-4米，但是呢，已经足够让它有更大的空间去到新的地方了。 就是说，别的蛙是靠跳的， 对，它是又靠跳又靠滑翔，所以这个是多了一个生活技能。所以，而且呢，在库巴里面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大型的蜥蜴，树蜥，我们看到这边大的树蜥甚至有这个30厘米以上的， 哇， 夜里面都在睡觉，抱着一个大树枝子，特别逗。但是这边呢，就是必须需要这个职业的向导，而且它晚上的这个公园大门是关闭的，您必须提前预约。 刚才说到的这个像树蜥啊，蜥蜴，我就想到我们通常有的时候在别的地方看到，都看到很小只的那种。 对， 就是拍有时候不太好拍，因为它隐蔽性也很强嘛。 对， 那我说到这个隐蔽性呢，我在看正阳今天分享的图片的时候，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也是想在今天节目最后分享给大家这张图片。这个图片虽然不是蜥蜴，但是它这个隐蔽性啊，真的是刚才正阳跟我说它在那个一堆树叶当中找，它都快碰到了， 都 还没找着呢，还没找着呢。那是一个什么东西？ 这个呢，其实是在另外一个国家公园里拍到的，叫这个婆罗洲角蟾。角呢是犄角的角，就是长角的角。然后蟾呢是蟾蜍的蟾， 蟾蜍的蟾 叫婆罗洲角蟾。这个是 婆罗洲特有生物，就是只在加里曼丹岛，我们叫把这个岛古代称作北婆罗洲， 嗯， 就在这个区域内才有的岛屿岛屿特点的特有种生物，婆罗洲角蟾 。那么角蟾呢，是角是那个就是金角大王银角大王那个角啊， 对， 角，然后蟾是蟾蜍 的 蟾，大家可以回复角蟾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你根本无法分辨到底是树叶还是动物的家伙。 对， 还是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是您的订阅号，回复角蟾两个字就可以。好几位朋友一直在气我是吧，各种各样的那个花样的字都过来了。 对， 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节目当中能看到，能跟我们同步看到来自正阳，这真的是费尽千辛万苦，有的时候他说啊，他拍那个东西都凑到跟前了， 都看不见， 还看不见呢。谢谢正阳今天特别的给我们带来一个不一样的马来西亚。